道。 别肉麻了。 好啊，又抓到一对儿，学校三令五申，不许男女，不许男。 男？ 您观察了多长时间？ 十来秒吧。吴银，不许装蒜。 什么？又抓到一？ 那恭喜您，又抓到了一对儿。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顾晨等。第96集，夏九家低头发现沈西的手中握着两个塑料骰子，一面一个颜色，赤橙黄绿蓝紫，半透明，很可爱，开口问， 这是什么？ 两个骰子，一个正面写着吻，一个正面写着耳朵。情趣骰子 啊。 夏九家抓起一个骰子，把六个面全都看过，发现分别写着吹、吸、吻、咬、舔、摸。他又抓起另外一个，果不其然写着身体部位，分别是嘴唇、耳朵、手腕、脚腕、膝、肘。几个部位倒也没有特别过分，是两个比较克制的情趣骰子。 而这个行吗？ 不行啊。那算了。 又玩几次？ 沈西本来以为最多只有一次，没有想到对方竟然提出这么一个问题，连忙摆出一副忍痛放弃的样子。 你要不先来三次？那说好只有三次，以后不许再提近视五十度的事儿，从此就翻篇了。 一言为定。 其实夏九家也觉得十分刺激，有点兴奋，情趣骰子让一切都难以预料。两人盘腿坐在夏九家的床上，沈西拿出一个杯子，扣上盖子，哗啦哗啦摇上许久，又呼的一下按在床上，打开盖子，看到一个骰子显示的是咬，一个骰子显示的是耳朵。 我宝。 夏九家故作平静，看着对方。几秒钟后，沈西欺身而上，夏九家向后一闪，靠到后面白墙。沈西左手撑着，右手撩起夏九家耳侧头发，露出完整的耳朵出来，而后用力将手插入对方湿漉漉的发巾，把头发全部固定在了一起，把住后脑，凑过嘴唇。他轻摇两下对方软软的耳垂，又含住了，开始向一侧拉扯。温热呼吸喷在耳上，夏九家不自觉地抓紧了床单。室内氛围整个不对，热得好像一个蒸笼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沈西终于坐回原处，看着夏九家，又垂眸扣上杯子盖子，哗啦哗啦地摇骰子。几秒钟后，重新锁住夏九家的眼睛，手中动作不停。 道，你说停就停。 夏九家想，这下成了，自己选择情绪方式。他装作潇洒，等待几秒。 停。 沈西停手，等到杯子里边两个声音消失，他才掀开，看见一个写着吹，一个写着脚腕，似乎还好。沈西伸手握住夏九家盘起来的在外侧的纤细的脚踝，轻轻一拉。夏九家也没倔，顺势伸出。沈西右手动作一变，从上到下，从提到捧，握着脚腕下边，抬高一截，送到自己嘴边，只觉得真白，都能看到青色血管，脚趾圆润，指甲干净。他微微低头，吹出一口热气，时间不长不短，喷在指定部位。夏九家肩膀靠墙，向床脚伸着右腿，看到沈西吹气，感觉脚腕微痒， 一股电流腾的一下从那个地方流窜全身。他收回脚， 快点，第三个赶紧完事儿。 沈西又坐回去摇那两只骰子，第三个吸嘴唇，夏九家全身都不对劲，胸膛剧烈起伏。沈西重新起身而上，四片嘴唇缓缓贴近，在就要碰到一起时，夏九家开口： 沈西。 竟然有点柔弱。沈西一顿直接压上，他一下一下的亲，带着非常轻的吸吮，接着时间越来越长，力道越来越大，最后裹住夏九家饱满的下唇，用力地吮吸着，每一次都拉到最大程度，让他自己再弹回去，在他颤抖要停止时再次附上。夏九家忍不住攀住沈西的肩膀，沈西又含住上唇，用自己舌尖拨弄唇珠。半晌以后，他撬开夏九家的牙齿，将自己的舌尖推入进去，卷入对方的，一点一点绕圈摩擦。到了后来，探寻越来越深，范围越来越大，力道越来越强，最后无比霸道，甚至有些粗鲁，占有欲非常强，炙热而又强悍，像要把整个人生吞进去。夏九家只觉得从没有这么刺激，口中全是对方的味道，心脏快要跳出喉咙了。他的两手紧紧捏着沈西肩膀，两腿不再盘着，而是磨着对方的身体两侧，有震惊，有高兴，有不安，万千情绪揉在一块儿。几分钟后，沈西一扯，夏九家顺势一滑，平躺在床上，沈西便也放下支起的那条腿，抱着夏九家继续亲吻。夏九家搂住沈西的脖子，到最后两个人都有一些狂乱失控了，不住的亲吻，直到舌尖发麻有些难受了才停下来。一看表发现马上就要熄灯了，沈西才摸一摸夏九家的脸：那我回寝室了，周志谷还在呢。还有室友，夜不归宿会被怀疑。 嗯， 我爱你。 太肉麻了吧？ 是年轻人，十七八岁的，可不就肉麻吗？ 我也爱你，快回寝室吧。 没过几天，期中考试。夏九家再次全校制霸，总分还是惊人的740，再次除去语文作文、阅读和英语作文，全部都对。而同桌沈西因为与夏九家谈恋爱，把这达摩克里斯之剑悬着，十分用功，全校第二，总分也有733。第三齐暖，第四孙菲菲，第五李霞。R中又叫夏九家与沈西过去谈话，这回重点改变，不是分手，而是感情应该细水长流，不要因为一时冲动分分合合大伤元气，在一起不在一起都要仔细考虑，别你死我活惊天动地，等高考后再与父母老师对方好好商量未来，来得及。让夏九家与沈西半晌没有话讲。高二六班董事会的群里也有几人明显提高，安重46名，前后47名，两人都是物理成绩上升一节。原因十分简单，夏九家与沈西压中了几个题型，目前还没有开始学习理科综合，期中只考最近一个月的内容，这并不是很难的事。夏九家叫安重全后全部弄懂，反复交代这几道题一定会在试卷上面。周一早上，夏九家一进教室就见安仲在进行表演。安仲一直傻得要命，这回考试名次不错，出风头的欲望暴涨，拿着一把小壁纸刀： 我这把刀奇钝无比，啥都不能割。 说完用格尺比着划书页， 只见树叶并不是被割成两半，而像是被撕起来一样。 蹲吧。 安仲说完，又把刀子放在自己的小胖手腕上面。 看，我像这样用力一划，什么状况都不会有。 哎，别！ 哎呀，没事没事，他奇钝无比。 话音刚落，刀光一闪，就见他的手腕呲呲的往外冒血。是不是傻呀？满脸不耐，站起身子，走到后排拉安仲。去医务室。一同学担心地问： 需要我也跟着去吗？万一还得再到医院去呢？ 这个同学人很低调，但是有一个特异功能，想挂谁的号都能挂得上。回来之后，物理课已经上了15分钟了。老杨太太杨树果见沈西、安仲、钱后等人才来上课，有些不满。其实他早觉得沈西总与安仲、钱后混在一起有些堕落，辅导学习是一回事，天天玩是另一回事。他很相信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尤其现在沈西还拉上夏九家。正想着，杨树果便看见，因为全都穿着短袖，沈西用自己的手肘轻轻蹭着夏九家的。 如果你要闯祸呢，咱们俩就猜拳。 你会猜拳？ 嗯，猜猜我是左勾拳还是右勾拳还是直拳。本期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